大家好，我是阿元老师，今天第一次在这个频道上与大家相会。那未来呢，希望利用这一个频道能够分享很多关于在艺术教育上面，还有比如说在学校上我自己看到的一些有趣的点滴，那以及一些艺术与生活之间，或者是财务啊理财各方面的东西，我自己的学习成长，那对应到小朋友们的创作，我都想与大家分享。从小朋友的作品中，有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东西，包括从他们的创作背景啊，与大人的互动，还有那个作品的画面的元素呢，我觉得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值得讨论的故事。那希望呢，在未来可以与大家分享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